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二集，非同寻常。正英听的是又气又恨，成天寻欢作乐不止，年纪轻轻还用上这等药物助兴，要不是人已经死了，他连将那不孝子吊起来毒打的心都有了。此时他已经越发肯定，儿子是欲与那婢女行房时呼起脱阳急症暴毙的，他恨不得能立马提剑将这勾引主家的贱人一斩了事。唐范将瓷瓶里的药丸倒出来，嗅了嗅，沉吟片刻之后又问， 侯爷，令公子家眷何在？今夜前后都与何人接触过？还请将那些人带过来，其余人等皆可退避了。 正英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但还是挺配合的，不一会儿就将人都召了过来。郑成有一妻三妾，看上去不多，不过这还是因为他喜欢在外头找野花的缘故。再漂亮的女人被纳进门，不出三天他就厌倦了。所以自从15岁开婚以来，能在他身边待长久的统共也就这么四个女人罢了。正妻正孙氏是应城伯家的侄女，同样是出身勋贵世家，家世与武安侯府相当，当年也是门当户对的一桩美事。如今正孙氏不过花信之年，却已经成了寡妇。以正成的花心，照理说就算他再试试，夫妻感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但这正孙氏却是远近闻名的贤惠人，连唐范也曾听过他的名声。眼下四名妻妾站在那里，愚者三人皆垂首拭泪，唯独正孙氏面色苍白，不言不语，脸上泪痕犹在，想来已经伤心过度，哭不出声了。连正英亦温言抚慰， 儿媳妇，你加入侯府五年来，侍奉公婆如亲生父母，孝顺之极呀。反倒是我郑家负你良多，如今我那不孝子早早去了，却没有留下半点血脉子嗣，我择日与亲家商量将你接回娘家，也免得辜负了你大好年华。 郑孙氏哑声道， 公公无需多言，为人妻者当尽本分，如今我只盼望夫君能够早日入土为安。 正英嗟叹一声，不再言语。除了郑孙氏，另外三名妾室的闺名分别是婉娘、惠娘、玉娘。婉娘年纪最长，已经是半老徐娘，是最早跟着郑成的人，比郑孙氏进门还要早，性子也比较老实低调，平素在侯府里存在感很低。惠娘姿色最好，以前得宠过一段时间。玉娘年少多娇，郑成没死之前是妻妾中最得宠的。这会儿三人也是表现各异，婉娘躲在郑孙氏身后默默流泪，惠娘大声嚎啕，玉娘比不得惠娘的哭声高，却别有一股婉转动人心肠的韵味，可见得宠也不无缘由。像唐范这等善于观察的人，即便旁人不说，他也能看出惠娘和玉娘这两名宠妾之间想必不那么太平，争风吃醋肯定是常有的事。唐范拿出那个白色瓷瓶，询问他们是否见过，众女眷俱都否认了。 又问他们事发时在何处，四名女眷也都说得清清楚楚，又有家人奴婢为证，不似作为。正英看着唐范折腾半天，忍不住问道， 唐大人还有何要问的？ 他认为此事罪证确凿，根本不必一问再问，把那嘴硬的婢女直接带回去上个刑，三下两下就招了，何必有招来不相干的人问上一通？难不成还想将婢女弄成无罪？该问的都问了，还请侯爷与府台大人借一步说话。正英便让其他人各自回房，又将二人请到自己的书房里。 有什么话唐大人尽可直说了。 敢问侯爷，令公子是否自幼体弱？怎么倒问起不相干的问题来了？正英按耐不悦回答道， 不错。 可曾言医？大夫如何说？ 大夫说是娘胎里带来的毛病，有些先天不足，但并没有大碍。 令公子体弱异常，子嗣艰难，想必也是这个缘故了。 不错。唐大人到底想说什么？ 若我没有猜错，令公子之死或有蹊跷。 何出此言？ 拓阳急症又称马上风，若抢救不及便会猝死，医者认为这是气阳虚脱所致，有此症者掌上必生红圈，圈上必有红筋，日久积累并非毫无征兆，但我刚才查看令公子的手掌时却没有发现这种症状。 你的意思是我儿的死另有其因？ 唐范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继续道，若是脱阳急症而死，翻开其眼睑还能看到眼中布满血丝，这种现象在令公子身上也找不到，所以我方才会问侯爷令公子是否天生体弱的问题。想来令公子虽有些肾气不足，却还未到因此致命的地步，只不过由于平日里爱好女色，这才让人有所误解。误解的人可不止一个两个，就连正英自己不也觉得儿子是纵欲过度死的？正英悚然而惊，怒色勃发， 谁人如此大胆，竟要害我武安侯长子？ 方才我与仵作进去查看的时候，发现令公子身上甚是干净，并无污渍，这说明婢女阿玲所言非虚，两人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既然令公子并非脱阳而死，那么必然就是另有其因，而且阿玲说过令公子是服用了富阳春之后觉得头晕，兴许问题啊就出在我手上这瓶药上，不过这些也只是我的片面猜测。唐范说完这些又问，令公子平日有何仇敌吗？惊怒渐渐平息下来，正英默然，正成一个纨绔公子哥，哪里会有什么不死不休的仇人？但要说完全没有也不可能。旁的不说，正英本人就不止正成一个子女，偌大侯府里三妻四妾，儿女更多，许多内宅阴私不足为外人道，大明律没有规定嫡长子才能袭爵，如果没有嫡子，其他儿子经过朝廷册封照样也能袭爵，这就使得郑成在府里成了众矢之的。若说他争气出息也就罢了，偏偏还成日流连花巷，这让其他兄弟如何幸福？再者像郑成这样唐范好端端走在路上尚且被他调戏，更不必说那些无权无势又被他看上的人，万一哪个心怀怨愤想要报复也不是不可能。还有纨绔子弟之间也没少争风吃醋，火气上来大打出手，因此结仇更是家常便饭。这么一想可能性实在太多，实在无从猜测了。潘冰见他颓然不语便道， 侯爷此事一出 必然是要惊动陛下的。在陛下还未发终旨之前，顺天府亦会尽力调查清楚，缉拿真凶，以告令公子在天之灵。 正英点点头。 那就有劳潘大人了。 武安侯本人也是在高门深院中长大的，素来知道内宅之间为了争宠夺爵，下手不比朝廷上那些大人们软半分，许多狠辣手段更是耸人听闻。万一查出凶手若真是郑家人，那可真是天大笑话了。郑英想及此，心头凉了半截，早就没了方才听到凶手另有其人时的震怒了。又寒暄了几句，潘冰就起身告辞。临走前，唐范对郑英道：侯爷，此事非同寻常，为了方便查验，我们希望能将令公子的尸身带走。郑英眉头紧锁，显然不大乐意。 难道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 要查明公子死因，还得从此处着手。 我儿乃武安侯长子，怎能等同一般民妇？他的尸身侯府自会保存，停棺七日即行下葬。 言下之意，如果你不能在七天内查明真相，我儿子也等不了那么久，肯定是要下葬的。还没等唐范答话，潘冰就道： 自然自然，死者为大，还是入土为安的好，侯爷节哀顺变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 侯爷，那名叫阿玲的婢女，按照规矩，顺天府也是要带走的。郑英这回没说什么，直接挥挥手，让人将那婢女带过来，交给顺天府的衙役。一离开武安侯府，潘冰就板起脸，数落唐范： 润清啊，今日之事，你实在是太冲动了。 唐范一脸无辜：大人，这话从何说起？ 你方才就不该对武安侯说后面的那些话。郑成的死到底是不是另有其因，说到底也不过是你的揣测。万一到时候查出点什么来呢？你到武安侯送我们出来时，为何态度大变？他无非是怕凶手与内宅有涉，到时候死了一个儿子不算，说不定还得搭上一个。 大人，若是我们坐视不管，只怕就要酿成一桩冤案了。潘冰很是不悦，心想： 我怎么点拨到这份上，你还不开窍？郑英自己死了儿子，连他都希望大事化小了，我们还瞎忙活什么？再说了，皇帝肯定会念在勋臣的情分上，照顾郑英的感受。到时候顺天府这边要真查出点什么来，反倒得罪人了。 唐范也有点无奈。顺天府尹再怎么说也是正三品堂官了，潘斌却如此怕事，连调查一桩凶案都瞻前顾后。也难怪这位大人干了那么多年，却始终没法再往上升。二人在武安侯府里耽搁了大半个晚上，出来的时候外头刚刚敲了晨鼓，早起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空气中还弥漫着霜露未退的清冷。唐范见路边已经有人摆起早点摊子，便对潘冰笑道：师兄，忙活了一夜也该饿了，我请你吃早点如何？潘冰听他换了这个称呼，原本不记得颜色却稍稍和缓，也觉得有些饥肠辘辘了。两人都是一身长服，倒也并不扎眼。摊子老板见他们找了位置坐下，也不过来，站在那里喊： 二位客官，吃点什么？ 两碗肉臊面。老板高声回了一句： 好嘞。 不一会儿，两碗热气腾腾的肉臊面就摆在两人面前，香气扑鼻的热汤面上撒着清脆欲滴的葱末，确实令人食欲大增。潘斌和唐范也是真饿了，不声不响拿起筷子低头就吃。 唐范的吃相很斯文，速度却丝毫不比潘冰慢，甚至还要更快一些。等潘大人堪堪将面汤喝完，唐范已经放下筷子了。在潘冰开口想教训他之前，唐范已经道：师兄，其实这件事即使武安侯想压也未必能压得下来。 何出此言？ 师兄可还记得去岁发生了什么大事？潘冰想了想，面色一变： 你是说？ 他拿起一根筷子沾了面汤，在桌上写了一个西字。唐范点点头，这个西字指的既非东西南北的西，也非西天极乐世界的西，而是西厂的西。大明朝传到当今这位成化帝时，已经是第八位皇帝了。成化帝他爹，也就是先帝英宗在位时，闹出了一桩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——土木堡之变。说白了，其实就是一个叫王振的太监，不作死就不会死，怂恿英宗亲征瓦剌。英宗还真听从了，带了一班文武大臣去亲征，结果死太监被杀，皇帝被俘，一干文武大臣通通死了个精光。当时瓦剌眼看就要打进北京城，还是于谦临危站了出来，这才保住了这座国都，也免了太祖和永乐帝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骂不孝子孙。成化帝他爹被俘期间，因为成化帝当时还小，国又不可一日无主，未免遭受瓦剌威胁勒索，于谦一干文臣就立了英宗的弟弟，也就是成化帝他叔当了皇帝。结果缺德的瓦剌竟然把英宗放回来了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成化帝他叔怎么可能再给哥哥让位，就把英宗给软禁了起来。几年后的某个夜晚，英宗在几个大臣的拥护下宫变登基，风水轮流转，这回轮到成化帝他叔当阶下囚了。没过几年，英宗驾崩，兜兜转转，皇位最终还是落到了儿子成化帝身上。差点就跟皇位错身而过的成化帝，刚刚登基之时，吏治也尚且称得上清明。只是好景不长，他本来就不是勤政之人，一个人一旦习惯了懒散，就很难再勤快起来。虽说朝中内外都说万贵妃才是祸水之源，可唐范不这么看。一个女人再能祸害，影响也有限，若是没有皇帝言听计从，再来十数个奸妃又有何用？再说万贵妃嚣张跋扈也只是在后宫，对前朝影响并不很大。说到底还是成化帝他自己不想干活，喜好方术的他将朝中之事尽数推给朝臣，又对宦官宠信有加，方才使得朝廷内外日复一日混乱下去。相对朝臣而言，宦官才是最亲近皇帝的人。朝臣为了行事方便，再加上种种利益之故，自然跟宦官就走得近。如此一来，朝中便流传起纸糊三阁老，泥塑六尚书的笑话。意思是说，这些阁老堂官们掌握着国家大权，却成天看皇帝身边的宦官行事，唯唯诺诺，不干正事。这种情况下，当然不能奢望国政能够清明到哪里去。有识之士长吁短叹，无不说皇帝周围小人环绕，内有宦官为祸，外有庸臣挡路。太祖和永乐时的鼎盛国力就不要想了，能不能恢复到仁宗宣宗时的清明也难说得很。就在去年二月，太监汪直受命成立西厂，为了立威，府一成立他就抓了不少人，这其中不仅有妄议朝政的平头百姓，还有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， 像太医院院判蒋宗武就不必说了，连六部郎中、地方布政使都没有幸免，汪直通通不经奏请便直接逮捕。因宫中有人帮他说话，加上他颇能曲意逢迎，成化帝竟也毫不追究，多少人弹劾无望，反被汪直报复。一时间西厂全是气焰之盛，直逼东厂和锦衣卫，无不人人自危，以至于潘斌甚至都不敢直接喊出那个名字，只敢以字代言，写个西字出来。